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漂流，让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伤口。 Set.

笑嘻嘻的，我还以为你很看得开，后来才发现是因为我，因为有我，哈哈哈哈，因为有我，哈哈哈哈，因为有我，哈哈哈哈，因为有我，所以你快乐。打开电视，你就会发现世界和平有多么遥远。宝贝，赶快过来抱紧一点，在我怀里你不会有危险。因为有我，因为有我，因为有我，因为有我，所以你快乐。